是你用心交织的伤痕，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，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，爱是有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。这世界我来了，任凭风暴牵我，空画上一个月亮，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，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，再画上一张床，画一个姑娘陪着我，再画个花边的被窝，上灶炉与柴火，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。

我永远不

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总前进。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清，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 有多想 Go with me.